真的厉害了，就是我觉得他年纪轻轻，真的北京门儿清， 对， 什么都知道， 门儿清 啊， 只要是北京的文化、饮食，哪里打折，他都知道。 不，主要是文化为主， 文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忽悠北京，他的微博名字叫忽悠北京，欢迎忽悠京城，忽悠京城，忽悠京城， 谢谢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是的， 老说人家这个网名， 网名， 真名是什么呀？忽悠京城， 真名是胡继宇。 好听的名字， 很好听， 寄予厚望的胡继宇， 是的， 这个对北京熟悉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北京， 因为是北京人嘛， 对，出生就在这儿。完了，北京其实真的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的，出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上学在这儿，现在工作也在这儿，成家结婚了还在这儿， 哇， 对，所以对北京的这个感情很深很深。 那太沉了，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的改革春风吹满地嘛，对，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去首都。 一到首都也挺冷啊、哦， 那是首都依然是很冷。 那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胡先生呢，他真的是对北京太了解了。 嗯， 如果您呢想要迅速了解冬天怎么去欣赏北京、 对 玩北京，或者地道的北京朋友，可以来听听今天胡游的分享，是吧？ 哎、 这个胡游名起的是胡同游的意思吗？还是？ 其实一语双关吧，因为我姓胡嘛， 哦， 胡游胡继宇游，然后同时北京胡同很多，所以胡游京城连在一块儿。 嗯，很棒很棒哈、 啊！十分钟资讯之后哈、啊， 对， 带着我们两个不是北京的这个在北京生活的朋友， 哎， 去游游北京城哈、 啊，没问题， 很期待了。个人来说很期待的道， 嗯， 是吧？ 我也是， 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个、对，那个稍事休息十分钟哈、啊，马上有请资讯方面隆重往上登场一下子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最近网络上呢，一首歌刚到，提起了老赵嘛， 赶歌春风吹满地， 中国人民整是吧？ 对， 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现在大型的展览现场参观人数突破了多少？200万， 哇， 200万的人呢、哦？ 回首过往，岁月峥嵘， 这个 岁月峥嵘啊， 音乐的啊， 对，展望未来，信心满怀。 当然了， 截止到昨天，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现场参观人次突破200万， 200万多了。 对啊，网上展馆的点击浏览量突破了2亿。大型展览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走过的光辉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载体。 就在这个200万的这些到访者的朋友当中，有青年人，有少年， 对， 中青年，还有老年朋友。我们看到了一位71岁的老年朋友， 我的天哪， 比周驼还大11岁呢。那 啊，周驼60了，他不是50多吗？ 什么时候假？ 好吧。哎呀， 在观众留言台前，群众纷纷留言哈，有一位71岁的老者说。我相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我们伟大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你看老人的心里边这个愿望都是非常的有正能量的，对不对？ 那必须的。 你说他这些年啊，学会用微信了，71岁的老人 啊，哎呀呀， 你看 他都会微信了， 微信、支付宝、导航等新科技，老年人不能落后于时代， 是的， 要接受新事物，好好享受这个时代的幸福生活。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看了展览之后感觉我们的国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对， 我们要谢谢这个一切的平稳，一切的感觉，让我们朝着美好的明天大步迈进哈。 是的，现在这个我们是 71岁了， 对，真的特别的幸福。然后这个无论是科技呀，还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后老年人也都勇于接受新的事物。 是的，忽悠问一下，在你带这个比如说朋友去游京城的这个团体当中，年纪大的朋友叔叔阿姨多吗？ 有 吧， 有， 基本是多少区间的年龄？ 是外地的叔叔阿姨这样的 都有， 都有 ，对，甚至是国外的， 国外的阿姨， 是 因为他学英语专业的嘛。 Oh, amazing！ 对 ，and then。 对 ，Next Station， 没有 Next Station，、 没有 这就终点站了 啊，终点站了。 哎，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北京城的叔叔阿姨们，大概年龄是多少啊？就是基本的话，能出去溜达的这部分， 能溜达多大都能溜达，想溜达99也能走。哇， 你看，我觉得这个理念特别好， 拿出大手机来哈、 就是。对，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气儿。 对对对、哦，一会儿呢，我们要问问哈，这肯定是其中的一环哈。 嗯， 我们会随时穿插问你的哈。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第二条呢，来关注套餐，现在都有套餐， 都有套餐， 出去吃饭有套餐、嗯，买东西有套餐， 什么什么都有套餐， 对吧？ 我们这个参观的也有套餐、啊， 什么套餐？现在 敦煌莫高窟将推出6种参观套餐。 在说这个信息之前，比如咱们去淘宝， 嗯， 套餐一、套餐二，一般套餐六比套餐一要贵。 嗯，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这个， 它是价格从低到高， 对对对， 是吗？ 因为它那个东西要多嘛， 哦、 对不对？套餐六加了什么，送一个什么 鸡 腿垫啊，对呀、啊，那种，对呀、啊，看看这个 套餐六加鸡腿，所以贵。 莫高窟怎么了？ 是的，莫高窟 2019年4月1号起，朝、这日子起的，哎，4月1号，啊、真是这真事儿啊！ 明年四月一号 是世界是、哦、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将推出刚刚道说的6种参观套餐、 嗯， 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的需求， 哎， 因为一和六不一样，内容 不一样 啊。 这个敦煌研究院最新发布了一个2019年莫高窟门票执行方案，显示、 啊、 从明年4月1日开始，将采取分淡旺季、联票和单票相结合的方式， 啊嗯、 提供6种套餐供游客选择。真好， 嗯， 全价票的这个价格呢，从238元到50元不等， 差了不少吧？ 哎，是的、 嗯， 优惠票的价格从148元到20元不等，4周岁以下的儿童费。全免 哦，4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享受免票的这个优惠啊。 对， 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说是，随着莫高窟参观人数的增加和游客参观需求的多元化，都来了不一定都需要同样的服务。 嗯， 原先的参观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游客的需求了。 嗯， 你得适应游客大市场的需求哈。 嗯， 而此次制定新的方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在分流游客、缓解景区的压力、促进敦煌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满足不同游客的多元化需求。 嗯，是的， 对吧？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没错。 他说，这个游客在淡季参观莫高窟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嗯， 旺季什么时候？4月1号到11月30号， 哦、 你参观8个洞窟，看2场电影和4个博物馆的全价为238元。 嗯嗯。 那淡季呢是12月1号到次年3月31号。 这样的，参观12个洞窟，看2场电影和4个博物馆。 你看。 这个票价是140元， 是不是打了一个对折？ 哇，不到6折呢， 对吧？ 而且是12个洞窟哦。 对呀、啊， 对， 4个博物馆啊，差不多。 比旺季要多4个洞窟，我觉得这太值了。 是的，反正是根据年龄或者比如说还有那个区间，大家可以选择。而且现在实行什么叫做实名购票制和实名验票准入制。 对对对， 游客可以提前1个月在莫高窟参观预约网及微信公众号上购票。到时我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号做的，真的是深入了大家的生活。 是 小程序， 我觉得这个小程序还是很好的，小程序啊、APP 啊， 对， 然后这些是特别特别实用的， 就方便那些吧，就是夫妻共用一个淘宝号的朋友， 哎也是，对，好吧。 第三，我就属于这种消费用户。 对，一个淘宝号，你说 你买啥都能知道， 对 吧？对， 其实这样挺好的。 嗯，是第三条。 把那个账单给我拿出来。 拿出来。第三条， 好， 还是铁路的事儿 啊。还是铁路啊，我国铁路年底开通10条新线，同城效应越来越凸显了。 哦、同城， 你看同城效应， 嗯， 比如说这个海淀到门头沟啊， 差不多了，对对对， 哦、什么西郊线呢？ 是 S2线啊之类的。 现在我都感觉像北京、天津都可以同城了，太快了，主要是。 对呀、啊， 咻咻的。 对呀、啊，还有通州站呢。 对呀、啊， 其实这都是属于同城啊。 是的。 像随着杭黄高铁昨天开通的运营，中国铁路将在1周内密集开通10条新线， 嗯、 新增高铁营业里程。大约2500公里，全国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2.9万公里，为2018年线上收官大礼。 哦、我们把目标锁定青岛方面。 哎，青岛 在即将开通的青岛盐城叫做青盐铁路青岛西站。 还有青盐， 青盐铁路哇， 好听的名字。 对，那吴青盐、周青盐啊，挺好听的。 对，青盐， 青盐。中工作人员呢正在忙着做开通前的各种准备。 嗯、 中铁十局青岛西站项目经理文晓告诉记者说，青岛西站是青盐铁路的最大的客运站房，青盐铁路则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第一纵沿海通道的一部分， 嗯， 但也很重要，这有它的位置哈。 嗯，是的。那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2018年底，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 哦、 新民至通辽高铁、 哎、 哈尔滨至牡丹江高铁、济南至青岛高铁、青岛至盐城铁路、杭昌高铁。 杭州至黄山段，还有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阳铁路、铜仁至玉屏、成都至雅安等十条新线将开通运营。那至此呢，新增高铁营业里程大约是2500公里、 嗯， 这个总里程是2.9万公里。 是，你想刚才说，随着新线的开通，像阜阳啊、朝阳啊、承德呀、通辽、牡丹江、日照、连云港、盐城、雅安、丽江等多个城市都加入到了动车大家庭，高铁运营进一步提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有了高铁之后，有动车之后，大家节省了多少时间和运力、人力以及所有相关联的一切浪费时间的 东西，这一切这个时间成本缩短了，交通便捷了，整个的这个经济就 好起来了。要想富先修路嘛，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现在四通八达，这经济能不好吗？ 是的，家住北方的刘培荣是这么说的：以前从北京到广州，我天，要花60多个小时。 什么？ 没喝点水、啊。 六十多个。 现在高铁，你们猜猜多少？8个小时。 哇，真的是好棒啊！ 我坐过的哈，8个小时。 哦， 高铁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方便大家出行。同城效应，打引号的，就刚刚说北京天津也算是同城了。 对 对, 对， 越来越明显。 真的，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省了太多。那天看了个微信，不知道真是假，就是超级高铁嘛， 超 特别快嘛，就北京到潍坊、哦，比如说北京到上海， 嗯， 都在2个小时之内。不知道那个 太快了吧？ 看到那个信息了吗？看到了是不是？ 嗯， 有没有看到？就觉得日新月异，不太敢相信呢。 我觉得也不太敢 相信。多快？ 现在4个小时，我觉得就已经很快了。 是的，我们觉得这个高铁拉近了我们城市之间的距离。 对呀、啊，我们可以就随随便便去哪哪哪儿度个周末。 是的， 随随便便去广州吃一下， 没错， 躲一下这个北京的严寒。 是的，是的，嗯，你今天晚上零下12度， 嗯， 你想想， 我来的时候已经很冷了， 对 呀、 啊，大家一定要穿衣保暖， 对， 别感冒。最后一条了解一下，因为现在说那个热门线路啊，价格将上涨50%，因为我们出去玩啊，钱是最重要的啊。你说、 哦、 你关注这些哈、啊，告诉各位，部分热门的线路价格上涨超过了一半，50%。 是吗？现在都开始热门了。 春节出境游人均花费破万元。 哦，这是春节期间。 春节肯定。 对，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有、嗯、有些朋友，就昨天还听那个我们的同事说，慧儿说了， 慧儿、哦、 说他们也是想要春节出去嘛、 嗯， 然后想去这个越南，结果呢，机票往返要8000多。 越南就机票8000。 嗯，但是春节期间你没有办法， 没办法， 就好多人，因为他就只有这段时间有假， 就聚着这块嘛。嗯嗯、 对，这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旅游过年，2019年春节就要到了。不少人还在犹豫出国去哪儿呢， 价格就涨上去了。 对，价格就这么悄然的涨上去了。 是的， 怎么定省钱、 啊、 日前呢，这个出境平台携程算是最大的一个 OTA 平台了、 嗯、 发布了春节出境跟团游价格指数的显示，春节高峰期出境游人均花费突破10000元、 嗯、 部分热门线路相比淡季价格上涨超过50%、哎、其中去南极南美价格最高，港澳东南亚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东南亚还是便宜的哈，我国、 嗯、 港澳台地区也不错哈。 对， 大数据显示，说是从跟团游、自由行产品的数据看，春节有两个价格的高峰，2月3号、2月6号这两个时间，这个期间出发班期价格最高，预计人均超过10000了。 嗯嗯， 如果想要错峰出游，最好选择1月31号之前，或者2月7号之后。 嗯， 啊，这个平均价格可以下降到6000到7000多块。 对，那也便宜，3000-4000呢， 一个人呢， 这还就6000-7000，你想想吧， 一家三口的。 对，那春节去哪儿能便宜呢？出境游的目的地价格排行榜显示， 来了， 春节国人出境游花费最高的目的地分别是南极、南美四国、大溪地、肯尼亚、墨西哥加古巴、北欧四国居然没有排到前几位， 南极第一名。 对， 啊 对，他居然没有排过南美。 嗯、是， 澳新、斐济、马代、南非 都不便宜， 都不便宜。 就平常什么时候走都便宜的地方、哦、哈。 是的， 其中啊，南极、南美、塔西里是最贵的。 嗯， 人均，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 你再说个价吧。南极多少钱？ 南极人均啊11万， 11万。 南美人均7.5万，然后大西地人均3.7万。 下来了啊，大西地、 啊、下来了。 我的南美还是挺贵的，7.5万块。 对，因为太远了，再赶上过年， 太远了， 你飞就得飞30来个小时。 是是是，我们把这些都已经 cancel 掉了，太贵了，花费最便宜。 哎，看见吧，这就 cancel 掉了，你也太 留着留着种草，等好季节。 啊对对对对， 结束去，是吧？ 不，等着我们有钱了再去。 有钱是吧？花儿不要谢啊。花费最便宜的目的地分别是我国的香港、澳门、我国台湾，前三个哈。后边是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印尼，人均花费也是在10000块以内啊。港澳人均的花费大概是4000块啊，也是可以正常接受的哈。 对， 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调整时间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没错， 北京现在正好可以来哈，感受一下北京隆冬季节的感觉。冬至刚过，北京挺冷的啊， 挺冷的。 到底怎么好好玩？有请我们的胡先生隆重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飞越大海是天空，飞越云彩 时间来到了11:50，其实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不是北京的外地的我，准子，倒是咱都是， 对，我也是， 好些朋友住了好些年，都不一定去过北京一些特别出名的景点，比如说长城，我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胡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好好听听他眼中的北京怎么玩法。 是的， 掌声欢迎 微博大 V。 胡游京城，欢迎！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您90后都大 V 了，你看人家、 没有没有， 20大岁， 两个大 V， 还有一个微博叫什么呀？ 还有胡游环宇 哦， 环宇， 北京以外所有的地方， 哇 哇，真的好棒啊！ 咱们先了解，除了北京，您还去过哪些地方？ 哟，太多 了， 太多 了，世界的国家走过多少个了？ 应该是您哪些地方没去过 啊？对对对，你先说哪个地方没去过？ 也挺多的是吧？ 也挺多的，对对 对，反正是我们大概了解的，像欧洲啊、非洲啊，什么都去过了吧？ 美洲、 对，欧洲、美洲这些，亚洲基本上， 哎，履历太丰富了， 都走遍了， 对对， 太丰富了， 谈不上走遍吧，反正 眼界， 对对对，看过几个， 都踏足过， 对，都踏足过。 是的，那现在这个中南美洲啊，包括非洲也都 有 涉猎。 中南美洲现在是自己的梦想， 梦想 太远了。 太远了， 太远了， 确实太远了。 对对对， 好棒好棒好棒。 其实周驼一直给我使眼色 啊，周驼要有 怎么了？ 有话要说。 今天看到年轻人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他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家最好。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北京还是最好的， 北京还是最好， 永远都是，因为毕竟是本身就出生成长在这儿， 家乡， 所以他对这个北京这个城市是不一样的感情啊。 今天呢，带着我跟道道，还有所有想要了解这个季节有北京的朋友，咱们逛逛北京呗。 好啊， 咱们俩先一人挑一个，你最想了解北京哪个部分？ 我先来是吧？ 那你先来。 我就想说，北京现在的胡同啊，因为这个，我们家就住在胡同里头，现在啊。对呀、啊，就说什么整治啊，什么腾退啊， 腾退啊， 然后维护啊。现在还有没有地道的北京胡同可以去转转？除了我们知道那些 统一那个牌子了， 对呀、啊，统一标识什么的。 对对对。现在其实北京的胡同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吧？ 1000多条， 1000多条 ，对。然后，如果要是您要想去这种比较地道的，或者是原住民比较多的， 对对对， 建议您去南城。 啊、 南城， 南城、 啊，所谓南城， 大红门湾子。 那个太难了， 太难了。那哪块？ 对，老北京南城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二环内的南半截儿，就是前三门 啊， 宣武门、崇文门、前门以南。 我们就住崇文门嘛。 啊，那天坛岂不是就是南二环？ 嗯，对对， 我们就住 南城， 也还有胡同的。文章 那边有文章，对对对，在东城， 算是 原来老崇文 是算吧？ 算， 有有有。 那还有，我记得南城，因为我往南边走的比较少，像什么，我记得有一个琉璃厂啊， 琉璃厂 有， 对，都是在南边那块儿， 古香古色的地方。 对啊，那个是很有古香古色的。 琉璃厂现在是不是也有好多商铺在里头了？ 很多很多， 对吧？ 对，一直都有。它主要是卖这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对， 每年的春节 还有吉他培训班， 对，春节还会有庙会 吉他培训班， 吉他培训班 有 有有有有 啊， 买合成器的啥都有。 是是， 对，是不是都有？ 文艺青年爱出没的地方 是吧？那刚才听到我们的小胡说呀，一千多条胡同，那太可以去逛了。 是啊， 咱们知道的太少了。 对呀，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南锣鼓巷，这是肯定就最有名的一条胡同。 什么那些地方？ 但实际上，我觉得南锣鼓巷周边的那个 发散 胡同，我觉得特别好玩。 南锣鼓巷周边一共有29条胡同， 是吗？ 区域对。 天哪，他真的。哇，厉害！ 东西东西 没说错吧？29条没错吧？ 这个没错， 肯定没错。 统计过， 对，统计过。我能记得的名字，哎，亚尔胡同是在那儿吗？ 亚尔胡同， 亚尔 是在什刹海。 菊儿胡同，小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在。 还有这个北兵马司在那儿？ 北兵马司胡同。 对，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就是他那个胡同里面，其实真的是人非常少。 是的，就居住的有住户那里头。 对对对。东西两侧主要还是以这个文化景观为主， 没错没错。 南锣鼓巷、南北巷的小吃啊，还有一些这个店啊，逛的比较多。对， 今天我们开白场呢，先验验这个胡先生的这个，比如说知识底蕴、成色，厉害了。 好， 相当相当储备丰富的一个 对 90后的朋友。 好， 下面 提问说这个 下面 有几个故居？ 一再 得说话， 胡先生出去了。下半段呢，还有很多关于北京城的好故事，怎么有北京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真爱。 我们下半段再回来啊。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阴着，雨后雨下过。在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太阳，哎呀，那感觉简直太爽了，而且没有人。 大棉袄、大棉裤一穿，那感觉 是 不是？ 对，而且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这是某个某个名人的故居， 对， 那是某个某个名人的纪念馆。 没错，没错，这就是有故事的地方哈。 是， 说到胡同呢。胡先生呢就特别的清晰哈， 嗯，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游胡同，其实到了周六周日，我个人的感觉，胡同应该比周一到周五工作日要人多，这个理解对吗？ 人多好多吧？ 其实还好， 还行。 什么样的胡同 啊？ 对，有些胡同可能是商业区嘛， 啊，对， 周末的时候比较多，嗯，有些胡同 像北京坊附近 啊，对对 对， 太多了， 太多了，经常 北京坊我至今没有去过。北京坊是个胡同吗？ 团建、 啊，北京 旁边就是嘛，那边就一大片黄胡同。 每次提到北京坊，我都想到便衣坊。我以为是一个。 北京坊和便衣坊差的挺远的啊！便衣坊是个餐馆，北京坊是个餐馆聚集区。 对对，全是餐馆。 听完了我刚才的话，说马上给我改名。 把微信都马上把微信你的微信都能了解到了 啊！是是是， 这说的那个便衣坊不是老店。 老店 哈，嗯，到底是便宜房还是便宜房？ 便宜房 ，大家不要记混了哈。嗯，来回到胡同文化当中哈，那比如说，我跟道道也喜欢，听众也很多人喜欢北京的胡同，外地朋友也喜欢北京的胡同。 嗯， 第一次来北京，哪些胡同必须逛逛？胡先生给我们推荐几个，我们听听看行吗？ 必逛的， 必逛，必溜达溜达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太 次逛不完。 哎，那假如说啊，咱们 你看，就三个小时， 对，你这是来北京就三个小时， 我是转站啊， 转机啊。 你说， 没有，我就说，如果要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来，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来， 然后胡先生你带着他游，你会游哪些呢？就是除了胡同，不光是胡同啊，就是你会首先带他去玩哪些地方？ 像第一海水浴场啊，后海这去不了了，太冷了。 其实我建议，如果第一次来，我是特别喜欢带他们去前门一带的， 前门 一带， 对，前门外，既有市井的生活， 对， 又有美食， 是， 又是这个前门楼子。 你看，咱俩想的没有想前门这块，他一下 就 想前门了， 对。 杨梅竹斜街是在前面， 杨梅竹在斜街，对，在那边 正阳门， 对， 正阳门 就是 正阳门 那块吧，对吧？ 正阳门下， 前几天不是一个大戏吗？正阳门下小女人， 对， 讲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前门发生的故事。嗯， 我记得第一次去这个也是那北京坊那附近前门区域的时候， 附近， 哎，那餐馆吃烤鸭的 啊， 地铁呀。它围得挺严的，就是你要从那个一个景点 啊 到那个地铁站前面站很远的，绕很多的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把控啊，哦，是不是？这个提醒大家。 我有个问题，现在那个北京坊里面是不是还不能停车了？都已经 可以停， 它有地下停车场 啊， 规划的是挺好的，但是就 算 不行的， 哦，是 它是一个就类似一个你跟 生活 给它形容一个前门坊 那个。北京坊其实很多地方，北京坊很多地方可以看。 是的，是的，是的。 它原来是这个前门西河沿和廊坊头条， 对， 中间这部分也改的。它有很多遗迹，很多当年的这个银行的旧址在哪？ 没错， 交通银行的旧址。 是的，是的， 对， 嗯嗯。 然后廊坊头条那一条街上有那个劝业场， 嗯 啊，那是老北京真的是挺有名的一个商圈了。 嗯， 现在说王府井西单，那时候就是劝业场。 对 啊，劝业场， 后来改成了那个新欣百货、新欣宾馆。 哎，好熟悉啊！ 对对， 新 欣 宾馆， 然后再到这几年开始这个重新了给写的修复，然后开的这个北京坊。北京坊现在网红打卡点，一定要去的，是哪儿呢？ 必须的，网红打卡点。 我们新闻播报的北京坊是所有的朋友来到北京人数最多的一个景点。 One Page书店 ，One Page 对， 去过。 无印良品酒店 是有 啊， 排到下个月了都已经。 什么北京青年咖啡馆 有 是。还有什么来着？ 星巴克甄选， 对， 星巴克甄选， 对 旗舰， 三四层呢，那个星巴克。 对，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都知道。它还有一个酒店，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也提了。 然后呢？ 便宜房店， 离不开便宜房，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还有一个酒店，它在里面就有，它有自己的无边泳池，然后那个酒店居然还不贵。 打卡嘛，对吧？说到前门啊，胡同啊，有没有名字可以去让大家去？现在开着车的朋友就可以绕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前门那个？ 前门西侧很多很多， 是吧？ 前门西侧，比如最著名的就杨门竹斜街嘛。 啊，对对对， 杨门竹斜街再往西就到琉璃厂东街。 是的，那好多趟呢。 对对， 它那个都连着的，能走好远的， 都连着。对，然后从杨门竹斜街再往南，大栅栏西街也叫观音寺街。 大栅栏， 大栅栏， 你一开始都念错，大栅栏我都念。 我也是，我经常念就是大栅栏。 大栅栏是吧？ 大栅栏，小时候我也觉得挺奇怪，我们叫这名。 对对对 对。对啊，我们说难道还有小栅栏吗？一下就被那个听评员老师给揪出来了。 是的是，大栅栏， 大栅栏，再往南就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了。 八大胡同 啊，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都是哪八大？ 八大胡同其实它是一个泛称啊，主要指这周边所有的这些胡同，包括比如说像石头胡同、陕西巷。 胭脂胡同、百顺胡同， 全都是故事。 大小沙帽胡同，对，全都是胡同。 故事里大师，说是就是，不是是也是。 我居然来北京，我也十年了，但是我第一次，对对。听到这八大胡同的名字， 就是文化就是这样的，我们随时去学习，随时 news update 哈。 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前面这么大一片胡同，我觉得个人认为，我逛过你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前门坊啊，不是前门坊， 北京坊 那块儿，那几个胡同逛一天都逛不完， 逛不完， 溜达不完，好大的地方。 真的吗？ 真的 我要去，哎呦， 而且前门啊还有两个北京胡同之最呢。 哎呦，说胡同， 一个最窄的胡同， 最窄 的胡同，多窄呢？ 两个人错身， 我进去将刚刚好，40公分，最窄的地方40公分，叫什么？叫 肩宽那块啊？ 肩宽，对，叫什么名？叫前世胡同。 哦呦， 前世 胡同， 那 就是今生的意思是吗？ 就是 前世， 对，挣钱的地方 啊。 前世 ，money 银行， 前世胡同， 银行，金融街，当年的金融街， 了不得了。 哇，当年金融街 那么窄， 一拃宽，对，可是那个胡同，我在想啊，这么窄，那它那个 它现在有什么功用吗？ 是窗子对窗子，还是说门对门呢？ 没有，那个地方住家不多 啊，住家不多 ，它基本都是路南的会有这个住家的院门。 哦，那个胡同 现在是 现在 它是一死胡同， 死胡同， 对，它就在前门大街的西侧， 哎呦， 挺不起眼的。如果要是遛弯啊，或者是走路啊， 经常会 错过， 前面没路了。 啊，对，经常会错过，对，然后还有一个之最，最短的， 短， 哎，一尺大街， 真的是一尺， 一尺大街， 对， 我丈量过，几步呢？33步， 哇，33步， 33步， 真好，还丈量过呢， 丈量过33步，专门走了一下， 那也就200米吧， 那没有， 没有， 就33步，可能不到30米，就 30米， 对， 好短呢，30米 都不 短， 那这个胡同是什么样貌呢？就是它也是跟你刚才说第一个之最那个胡同是一样的，也不住人了，还是 这个也不住人了， 旁 边都是商铺，而且现在这条胡同已经 30米还有商铺呢， 有 寸土寸金， 但是很少， 寸土寸金， 可能都是奶茶店，奶茶店热狗摊 都有什么商铺啊？那个 商铺具体说还真也就我估计应该也是跟琉璃厂差不多， 了解， 对， 估计可能就那么一个 吉他培训班吧， 这面。对，这边是吉他培训班，那边是古琴培训班。 对，那边是卖乐器的，反正是挺好的啊。 对， 挺好的。 就这么一片，就俩之最， 两个之最。 第一次听说，哎，我第一次听，第一次听， 收获，真的好想就是感受一下那种他的小店是什么样的。 就说今天天冷啊，这天不错，这么冷的天穿羽绒服，带上这又挺好，溜达，我觉得挺好的，就这天是吧？ 对， 胡先生，你觉得这天行吗？ 我觉得可以啊， 是 我特喜欢这种天， 糖葫芦一吃，哈，都有那个哈气，多过瘾啊！ 走到胡同里头，冷的话进小店喝点茶， 哎呀， 聊会儿天， 就是啊，而且那些小店就是好多都还很有那种以前的风格， 对，很有人情味儿， 对， 很有人情味儿。 不是说现在说那个我们 ins 网红打卡，然后说装修的很漂亮，给你摆多少个绿植，多少簇鲜花，怎么装饰？那它其实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很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我之前就是那个那叫地安门大街吧，应该是它 鼓楼附近， 对，什么东四那块不有好多那种什么外贸服饰，对， 有，我特别喜欢逛那种店， 哎呦我的 天哪，特 别土， 中古的衣服，大宽肩膀，大 oversize， 很好看的， 不就是土吗？说吧， 纯皮的，不是，它就是， 但是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好， 气质，对对对， 我可喜欢逛那种小店了， 是的，是的， 一个一个就是写的外贸服饰四个大字， 哎。小时候也经常进那种店买衣服的，是不是？ 小时候对， 是吧？ 这真的是童年的记忆。 对对对，现在也有哈。 现在有东四西四，有很多， 有的是，对 对 对， 非常多。 我在想， 街口百货， 他们都在哪儿进货呢？ 是吧？在网上。然后，刚刚说到胡同啊，葫芦一定是有胡同情节的。你小时候经常在哪片活动啊？就是你小时候的时候。 小时候经常活动的，其实学校附近。 哦，对对对对 对 对，这肯定是。 还是在西城这一块。 西城 还有宣武。 哦， 宣武。 西城的胡同现在多吗？ 西城挺多的。 挺多的。 西城 去的少，给我们说几个，听听看呗。 西城区的，像现在因为这个西城和宣武合了嘛，说说老西城的。老西城像最有名的就是西四北头条、北八条嘛。 啊。 西四那一带的啊，完了往南西四。那个地方有北京最老的胡同， 又来了， 又来一支最 知识点， 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 最老的胡同，元代就有了， 我的 700多年， 唐宋元明清， 我的天哪，那它的建筑那个砖岂不是元代的时候就建的？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哈， 就这一块就是， 嗯嗯，然后一个老者驻足一天，大哥走吧，都是故事，看的。哎，这现在这个观赏方式，它是什么一个功能啊？砖塔， 砖塔胡同其实现在并没有太多的商业的东西， 哦，那挺好，那挺好。 民居 太好了， 太好了，这是原汁原味的那种。 原汁原味，砖塔胡同一条胡同上面比较有名的是两个地方， 嗯， 一个是东口的万松老人塔， 嗯， 这条胡同就是因为这个塔得的名。 哎， 万松老人塔叫砖塔，所以叫砖塔胡同。 哦，万松老人塔。 对，再往西到胡同中段往南边有一个砖塔胡同的关帝庙。 嗯， 啊，关帝庙它是当时供奉关公的嘛。 好地方。 再往西有一个比较近现代人都知道的一个地方 啊， 鲁迅故居。 哎呦， 哦，是的， 周树人先生的。 对 对，鲁迅原来住在这个砖塔胡同的， 嗯， 西口吧，算是西口。 嗯， 对， 嗯， 所以砖塔胡同这条胡同上。总共有这么三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 相当好 的地方，对， 鲁迅先生的故居，哦，文人墨客必打卡， 对， 是不是， 很有意思， 穿着 oversize 都去了， 穿着 oversize 现在的文人，对， 中古的， 也是 对那种的， 我跟你说这个 oversize 也要跟时尚接轨， 是 是 是， 是不 是， 嗯，对，嗯，不是只能穿大褂 布鞋什么的哈，啊，特别好。 对， 哎，就现在观赏鲁迅先生这故居的方式是收费还是免税， 还有他的手稿， 是有 对有吗？ 现在砖塔胡同那个故居它是属于民宅，现在是 啊， 没有腾，因为鲁迅在北京好几处故居， 是的，是的， 对， 哦， 他开放的一处故居现在是在这个宫门口二条，就是阜成门内那边， 哦， 鲁迅博物馆，那个是可以参观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真是门清啊，您， 对， 真好， 真的是真好。 我们要做好几期胡同文化，您都说不完。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 北京多少区域啊，多少区域，嗯， 而且好多胡同， 一千多个， 你看，就是游客说啊，我只知道南锣鼓巷啊，顶多可能知道现在的就是北京坊这一带，然后因为它都是一个景，已经成为景区了，又不是说景点， 嗯， 但是其实再往前像什么。我那天有一次去到了北锣鼓巷，然后就是， 啊， 对， 啊， 穿过一条那个大街，然后去的北锣鼓巷，哇，人瞬间少了好多。 T 的那边有商铺吗？北锣 有，其实有商铺。 北锣鼓巷 T 的商铺， 好多那种小店、日料馆、咖啡店， 是吗？ 全都有。其实不输南锣鼓巷，但是就是而且没人，然后你去到那儿也不用挤，也不用等位。那次我记得是应该是夏天， 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分享压力、分是压力的一个地方。 对， 他那个不是前面就是都是墙对墙嘛， 嗯， 然后他买了一个小投影仪，放那个《西游记》 哦 动画片， 是的， 投到那个墙上， 没错没错， 特别有小时候的感觉。 是的，是的，嗯，露天电影院的感觉嘛， 是的， 对。 嗯， 北南鼓巷您去过吗？ 去过， 去过哈，啊， 北锣鼓巷去过。 那个大概的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区域？到时去了多长时间？逛了？您 北锣鼓巷南面就到南锣鼓巷的北口嘛？ 哦，北口 是鼓楼东大街， 有一地铁站吧，啊？那块是不是地 铁站 那块？ 有， 是吧？ 到 南锣鼓巷， 北边到二环了嘛？ 对对对， 对，南边二环了， 啊， 对，很长的一条胡同，也是东西两侧有很多的老胡同。 嗯，我就记得哈。因为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呢，我舅舅在北京，我初中的时候来的， 嗯， 初中是我想想哈，反正是我八六上学，九几年，九一年的时候，九二年来的北京，哎呦，我觉得北京太漂亮了，就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操场没有绿草坪， 哦， 我们都是黄土地，踢球的时候，我去北京服装学院，看到了他们的绿草坪， 哦， 就是中日友好医院那块儿。 对， 对外经贸大学附近， 嗯， 樱花什么樱花街斜 街 啊，对，哦，我觉得那个地方太美好了，就是这么多年，九二年到现在，像多少年过去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北京变化，咱实话实说，胡先生， 嗯， 太大了， 太大了， 是吧？ 确实是太大了。 其实变迁是一个好事，事情都是往前变化嘛。作为你一个出生在北京、生活在北京、恋爱在北京、结婚在北京的老北京，九零后的老北京，对这些变化。你的心里，九零后人心里有没有说法？自己的想法有吧？ 其实变化 态度 肯定是好的， 是的，是的， 变化肯定是好的。我是也希望能够有变化，不同的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对，肯定是好的。 嗯， 当然了，肯定也有些自己情怀的东西， 遗憾的部分， 遗憾的东西，这是一定会有的，发展当中一定会出现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胡同的感觉 不错， 北京的感觉， 是的， 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嗯， 对， 胡同有很多的功能性，除了咱们说商铺啊， 居住啊， 游览北京居住啊， 嗯， 拍照啊， 拍照， 然后你去拍那个纪录片， 啊， 好多 MTV 都在胡同里拍的，之前的 MTV， 啊， 现在好多都是的。 骑个大二八自行车， 对对对， 吧，嗯， 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功能，胡同的功能特别多。 对， 而且我永远记得有一幕，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舅舅带着我去那个后海，就那个，因为那时候潍坊办事处就在后海 哦。 我爸就带我去玩，在那玩，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了。 就第一次喝北京那酸奶，那时候可便宜了。 哦，对，我小时候来北京， 那个可便宜了。现在5块钱了，6块， 还有10块钱的 啊。那时候 1块钱， 那时候一块5毛差不多， 5毛到1块吧。 嗯， 冰冰凉的。 嗯， 对，那是几年前，10年前。 哎呦，十几年前了， 十多年 前， 太好喝了。然后蜜糖葫芦， 对， 还有弄糖人的。 嗯， 我那个时候觉得北京真好。 哎呀，小 简单的记忆啊， 简单的记忆， 真的是。我小的时候来北京，其实很多次，但是每次呢都没有离开过长安街。长安街沿线景点逛个遍。 哦，就是这块嘛。 是的，而且区域是从西单到东单。 在建文大街工作了， 缘分。 是的，就是还没有到达建国门呢，到东单就截止了，还差2站。 是吧？就是永远不知道东单后边是什么样的，对不 对？ 你不知道这区域是什么样。 东单再往东就不知道了。 对，就是作为一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想要了解的胡同是其中一个文化的点。胡先生要说北京要说3天3夜都说不完，因为他太了解北京，是吧？好吃的没说呢，胡同里边又隐藏的好多相当好的餐馆。 对， 那是味道真的，什么 非常地道， 什么火锅啊、铜锅啊，那太棒了。 对对对， 对吧？ 对， 推荐一家我们听听看，比如说吃火锅的地儿，胡同里有吗？ 胡同里头火锅店比较少， 爆肚 胡同里边，对对对，像这种地道的街头小吃比较多， 对吧？ 爆肚啊，炒肝啊，卤煮啊，这些比较多。 哎呀， 集中在哪个地方？还在前门。 你看看， 为什么前门是个宝地？还在前门。 真的呀， 卤煮、炒肝，包括这个什么豆汁儿、油串、面茶，都在前门一带。 哎呀， 鲜鱼口， 鲜鱼口， 廊坊二条。 哎呀， 哎，这两条胡同里头小吃很多。 老哥，我有个问题，怎么了，周坨？咱豆汁儿，我这个人算是容忍能力很强的一个人。我就是喝那个豆汁儿，我就是有难以言说的感觉。 啊， 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小胡，你 豆汁儿也不是每个北京人都能 喝的少。 哦，也是啊， 喝的少， 不是每个北京朋友 就好喝了。 真的吗？ 喝多了就好喝了， 喝多了好喝了。 为什么？ 这感觉跟什么一样？ 为什么 跟喝酒似的？ 哦， 最开始刚一喝酒， 醉了， 不好喝， 醉了 啊，喝着喝着，年头越长，喝的越适应。 这个解释还真是， 哎，喝多了我就能喝豆汁儿，喝出一种酸奶味儿来。 真的吗？ 真的， 哎呀， 而且越浓稠的。越浓稠豆汁儿我越爱喝，越酸豆汁儿越爱喝。 还有那早上起来吃那面茶多硬啊，那菜 是哪个呀？ 早餐点的都有，护国寺小吃里都有 面 茶， 红米面上面浇上这个芝麻酱， 高卡路里。 对， 早上起来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硬啊那个东西，我吃过，高热量挺香的耶， 挺香的。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老北京的小吃就是爆肚，可是现在就是，我跟你说又得吐槽一下便宜坊。 Okay. 有一次我去吃，然后要了一个爆肚，哎呦我的天哪，就是那么大点儿，而且肚还不新鲜，有点硬，有点老。我就觉得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去王府井大街吃那一份爆肚都觉得特别新鲜，特别好。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在去拍那些小视频，然后王府井不是有北京小吃一条街吗？那块不是很熟悉，炸蝎子什么的那块 现在都炸蝎子了。 好些朋友说这不是北京的小吃， 对， 他都是成为商家包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你要想吃地道的小吃，胡先生再有机会来推荐地道的北京小吃。 对， 他推荐的他应该是儿时的一些味道和延续，那真是几十年几百年的店，几十年的店应该没问题，对吧？ 没问题， 对吧？ 对， 真的是。我们讲现在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小视频，就是一个比如说道道是一个美食博主， 美食博主 天天拍那些，那就是挺好的一些推荐哈。 对， 好就是好，不好咱不去，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好它就是好。 对，我们需要客观点评啊。 对，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入口即化 的。说到这儿呢，咱们还有3分来钟哈。夜晚的北京城，湖， 哎呀， 你觉得哪里最有你儿时的味道？现在来说，夜晚的北京城亮起来之后，哪个地方最像你小时候的北京？ 有 吗？ 这个我觉得 这是新鲜的命题吧。 我觉得还是前门，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在前门那边长大 啊。原来他对前门熟悉，是因为前门是他生活的地方。 对对对， 他是有感 情的。前门对， 前门可漂亮的晚上， 可漂亮，可漂亮了。不仅有这个五光十色的这种灯光， 对， 胡同里边，尤其是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就那么一盏的路灯，点亮胡同斑斑驳驳那种感觉。特别好， 真好， 太好， 特别好。 就是小窗户的传出的这个妈妈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声音，3+4=8，你怎么做到？ 还真有， 就是 还真有， 有。小朋友，3+4=7啊，等于7。 你快给叔叔说。 然后是刚刚说完，多做得了100分吧。最后妈妈补了一句，妈妈今天性格就是脾气有点急了，但是谢谢你陪妈妈一起做这些题，一起成长。 不要了，妈妈，我下次再也不让你陪我一次了。 市井气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灯光的亮点的出产地，对吧？ 对， 特别漂亮， 真好 了。 北京其实现在都说大都市，一到晚上，国贸这一带 CBD 商圈确实很繁华。其实我很喜欢， 对， 就是晚上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它也有隐匿在这个商圈当中闹中取静的地方，就是那种还是能给人老北京回忆的，能够找到之前影子的这些胡同。所以说，大家就是北京是一个很神奇的城市。 是的， 这也是好多好多人对北京 慕名而来的原因嘛， 物的一个原因。 对、啊、 对对。 一是来旅行，二是来生活，三是来这里创业，留在这儿。对 对， 像我们这种的，对不对？ 奔波。 奔波没有琉璃不错了，奔波、对不对？ 是的， 北京是个包容的城市。 对， 我希望大家来到北京之后呢，当然是玩，但是要多多的环保，把很多的好习惯留在北京，对不对？你别到时候乱涂乱画浪费，然后随地扔垃圾，那北京也不会漂亮干净。 来到这里就爱护这座城市。 是的，是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我们彼此照顾，彼此映衬啊。 是， 对， 光个胡同。胡就说了35分钟，滔滔不绝。 真的， 我们俩生怕接不上话，加些话没有用，都说了啊，有的没有多加了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再有时间，正在创业阶段，有时间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北京的文化、旅游、饮食，周边也都去过吧？ 都去过， 那就踩过点吧？ 太多了， 太多了， 登上了最北京最高的山峰，你都去过。 对，包括在哪儿？哎，在哪儿能创业？这也是一个。对呀、就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 小鹿，赶紧联系一下职场帮忙团。 对对对，看下一档节目我们就能那什么了。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咖啡馆都提供说，哎，我们在这儿可以一起商谈一个什么方案。 对， 都是这样的啊。 对，就是一系列的哈。 嗯， 人情世故啊，这四个字特别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是个当地的老朋友，比如说道老是东北的，我是潍坊山东的，去我们那儿安排。胡是北京的， 安排上了， 安排上了。 嗯， 对吧？ 对， 那个几点啊？6:30吃饭，3:30出门啊，差不多。但是真的是没办法，大城市嘛。 对对， 是的，是的。 北京的好有太多了。 嗯， 谢谢胡精彩的分享啊！ 谢谢 谢 谢 谢 谢。 对对对，有时间再来啊！光胡同40分钟哈。 啊， 希望大家把更多的情和爱留在北京，好好珍惜和浏览这个难得的北京城市。 好的。 明天再见啊！ 好，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在京畿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